寒号鸟。秋天来了，小动物们都忙着垒窝积攒食物，只有寒号鸟站在树枝上晒太阳。它在笑着说，这么暖和的太阳着急什么呀。不久冬天就要来了，夜晚的天气非常的冷，动物们都躲在自己暖和的窝里。寒号鸟没有垒窝，只能在寒风中大叫，哆啰啰哆啰啰，寒风冻死我，明天就垒窝。第二天暖暖的阳光照在大地上，寒号鸟又在枝头唱歌了。动物们劝它，快点抓紧时间垒窝吧。寒号鸟说，不着急不着急，这阳光多温暖呀。到了晚上，寒号鸟又被冻得大叫，哆啰啰哆啰啰，寒风冻死我，明天就垒窝。可是天一亮，它又懒得垒窝了。没过多久啊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，寒号鸟被冻死了。